98.2 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下一站是传媒大学站。 The next station i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踏出青春的节拍，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动起来，全世界瞩目我们的精彩，真实记录我们的大学时代。校园直通车为您开启每一周。 传媒大学站到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和我们相聚在新一期的校园直通车，我是子阳。 大家好，我是新叶。 已经进入了11月份，气温真是越来越低了。每天我出门都是围巾、帽子、手套，把自己裹成粽子才能出门。 哎，没错，我也是早早就穿上了秋裤啊，再冷的寒风也不怕了。哎，说到衣服啊，你知道青协的关爱依旧活动吗？青协的同学们在中兰邦子井公寓48教等地回收同学们闲置的旧衣物，打包后呢送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啦。 早就听说了，同学们都特别积极，衣服都堆成小山了。这次活动一共收集了旧衣服2484件，相比去年的1144件，足足多了1倍呢。 没错，这不仅能表现同学们对献爱心活动的关注更高了，还表明同学们的购买能力也提高了呢。 是，哎，对了，最近朋友圈好多人都在 po 自己被报名了，莫名其妙的就报名参加了风采之星。 这就是当你还处于 excuse me 状态的时候，殊不知你们班的班级联系表已经被学生会的同学们暗中交易了。不得不说，学生会的同学们还真的是拼得可以啊。 但是不得不说，今年的风采之星依旧很精彩。 没错， 夜晚在繁星下，在秋叶上，西北广场热闹非凡，大家聚在一起看选手们的风采，有喝彩声，有嘘声。 对了，我还有一个新发现，就是在一些外校同学上台的时候啊，我们场下的气氛是特别的高亢，欢呼声也明显占大比例，几乎没有嘘声。而且上台捣乱的工作人员也变成了抱着画有表情包的板子上台给表演添彩。 没错，咱们广院的红台只是内部活动，对待外校友人，我们当然要发扬友谊精神，特别的温柔才对，得让人家体验到我们的奇妙传统，也要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活泼和大气。 没错，那么接下来通往活泼大气的广院的列车就要发车啦，校园直通车，开启一周好生活。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来到生活酒吧，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我要娱乐摩格特美食柠檬汁，学习苏打水，加上吐槽冰块。 您要的生活 mix 已经做好，请慢用。 又在生活 mix 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帅气主播宇航， 我是雪萌。 哎，雪萌，这个假期啊，大家除了看中国有嘻哈，其实中国新歌声也是话题不断啊。 哦，怎么说？ 嘿，导师阵容更强大了呀，今年新增了 Eason 和刘欢老师，再加上那英和杰伦老师。哇， 好了，你太夸张了，之前你说过你是杰伦的粉丝，那他的性格应该还蛮对你的胃口的，别看他很低调，私下也是金句不断呢，就连节目当中也是笑点连连。 哈哈哈哈哈！对啊，我大杰伦说过嘛，人要幽默。其实除了他的性格，我更欣赏的呀，其实是他的音乐。 嗯，我同意，杰伦的风格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哎，那宇航，你能跟大家详细说说吗？ 哎呦，不错，我跟你讲，我可是杰伦的忠实粉丝哦。 好啦，别卖关子啦，快说快说。 嘿，着急了吧？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杰伦被大家熟知的音乐基本都是特别抒情和缓的，比如说我送你离开，比如说青花瓷，比如说东风破。哎，说到这里，其实杰伦大多数偏中国风的音乐还蛮多的。 还蛮多的，瞬间杰伦上身啊，有没有？尤其是青花瓷，其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写得很好。烟雨天是出现天青色的决定性条件之一，而天青色呢是西式南风烟雨，正如我之于你。这首歌将陶瓷文化与唯美的爱情联系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啊。 咦，想不到你还挺有想法的，我都没发现，就是烟雨天是天青色的决定条件之一，我还没发现呢，是时候观察观察生活了。其实杰伦呢是一个玩旋律的天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很多歌曲大家一听就朗朗上口。 没错没错，其实除了 R&B 呢，杰伦的说唱风格也是很突出的。 诶，这就聊到点子上了，双截棍呀、啊，应该算是杰伦的出道曲了吧，但其实最初啊，这首歌是写给张惠妹的，但是阿妹果断的退稿，有没有？ 这也算是很尴尬了。但其实更尴尬的是，很多人说杰伦的口齿不清，听不清歌曲内容，有些甚至还有歧义。 嗯，没错，这也成了杰伦出道以来也算是最大的负面影响吧。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在一篇语主上看到杰伦的伯乐吴宗宪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杰伦呢，他并不是吐字的问题，他是记不住歌词而已。那面对这样的回答，大家一定是非常不解了，吴宗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后来做出解释，说他本来是想为杰伦辟谣的，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解释反而会更加抹黑杰伦的形象。 你这么一说确实，很多歌手记不住歌词那可是非常严重了，但事实我们所看到的杰伦演出啊都堪称完美，其实没有什么忘词啊什么的尬剧，我觉得。 对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辟谣而辟谣啊。 是啊，这一路走来杰伦的人品从来不输他的作品。 哇，你很少说的这么有深度啊，来来快讲讲。 哎，我很认真的好吧。 好了快说。 大家其实不难发现， 当别的明星啊让粉丝宠上天时，杰伦却把粉丝宠上了天，又亲民又和善又低调又谦逊。 对，我听说啊，有次在杰伦演唱会的点歌环节，前排有个男生喊得特别的大声，所以杰伦就挑了他。这哥们拿过话筒特别激动地说，我过去六场演唱会每一张都买了前排座位，终于等到这个机会，我喜欢你16年了，我家里人都笑我傻，追这么长时间连一张合影都没有。男生说到这儿，杰伦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去吃面，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要合影。 哇塞，连续买了6年演唱会前排就请吃顿面，真的是特别感动。有句歌词我真的可以形容这个场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感触真的是特别深。我有个朋友在英国留学，特别特别喜欢杰伦。杰伦结婚的时候不是在约克嘛，当时有个晚宴是在约克的霍华德城堡里面，很多留学生都去了，在门口等着。哎，你知道1月份嘛，天气特别冷，大家等了很久，以为等不到了，结果杰伦带着吃的出来了，还和大家合照，还给每个人都买了一杯热可可，还说天气太冷了，让大家早些回去。哎，真的说到这儿特别感动。作为杰伦的超级粉丝，我特别自豪。 很多人都说呀，杰伦真的是好暖心，很多人喜欢他爱慕他，但是从来没有仗着粉丝的爱耍大牌摆架子，而是温柔地对待每一个人，善解人意，尊重别人。因为杰伦啊是单亲家庭嘛，很多人的观念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多多少少会缺乏一点安全感，可是你看杰伦真的为别人考虑太多了，他特别孝顺。你看他的专辑什么叶惠美啊，还有歌曲爷爷泡的茶，抱我回来了，听妈妈的话等等，如此暖心的一个人，顾家，对外人的照顾几乎无微不至，老婆又漂亮又生了孩子了，这样的人真的值得我们去守护。 其实不管是明星啊还是什么，只要是所谓的公众人物，都应该为我们树立一种榜样，标榜出一种态度。这不仅是做人的准则，也是一个身为公众人物的责任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需要非常多的正能量的。 嗯，没错，太正了，每个人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争议，但只要他为我们做的贡献足够大，那么我们就该认可。其实杰伦日后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给我们吧。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嗨呀，最近天气转凉，冬天快到了，又到了吃火锅的季节了，是吗？ 嗯，说起火锅，对了，宇航你是四川的吧？ 嗨，十三，我就是四川的。 同时作为一门资深的吃货，我对四川火锅还是颇有研究的。说起火锅，真的流派很多，四川火锅大体上就是成都和重庆两派，一个绵里藏针，一个剑拔弩张。成都火锅呢油不多味不重，重庆火锅红油滚滋味足。火锅的圣地在重庆，那里啊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牛油的香味。 我平时也挺爱吃火锅的，学校周边的火锅店也吃得差不多了，像宽板凳老灶火锅、山城辣妹子、九宫格，这几家味道都不错啊，但是辣度都超乎我的想象，根本不是常人能接受的，好吗？哎，以至于每次我都吃清汤，被成都的室友各种嫌弃。 哎，一看你就不行，如果我们四川人点清汤，那就是背叛四川。真的，如果点清汤来说，真的是背叛我们四川人。作为一名地道的四川人，我觉得学校周边的火锅都不太正宗，要是勉强选出一个对我胃口的山城辣妹子吧，我觉得味道基本符合我的口味，小料呢也还可以，就是辣度不太够，上次让他加麻加�辣都不是很辣，推荐指数3颗星吧，但是委屈我这张嘴了。 哎呀，你呀小心吃多了脸上长痘，难不成你不要这张脸了？ 嘿，区区一脸痘痘能掩盖我的帅气吗？嗯，不过说真的，在北京川味火锅挺是挺多的，你知不知道被评为最正宗的川味火锅小西街18号，这家店的老板啊是个重庆人，火锅店内古风唐韵的装潢让我印象很深，在这样的环境下吃一顿火锅，嗯，多有意境。这家店的牛油锅呀汤色红亮辣而不燥，菜品呢像有牛油锅必须有的毛肚、黄喉、四川腊肉、酥肉，这些经典搭配啊，味道都十分的地道。他家自制的那个酸梅汤也是一个特色，既能开胃又能解辣。 哎呀，浓郁醇厚的香味扑鼻而来啊！昨天我正好看了一篇关于火锅的推送，里面有一家我吃过的重庆火锅叫谢记火锅，就在工体对面， 他家用的呢也是牛油锅底，汤浓料足，味醇鲜辣，红油锅底第一口的感觉就是鲜，接着就是越吃越辣，越吃越想吃，到后来大汗淋漓。他的菜品呢十分新鲜，很多都是现制而成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很有重庆味道，吃完可以让你脱掉秋裤，推荐指数5颗星。 哎，谢记，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上次我一个四川的姐好像给我推荐过这家店，嘿，我这周有空就去。我在北京吃过的很多火锅店啊，值得一提的还有那家，就是最容易撞腥的火锅店辣府。这家火锅的锅底啊没有雷区，辣锅特别香，是地道的川辣牛油锅底。因为太辣了，吃前都会签那个生死状。我一个地道的四川人吃的都有点毛焦火辣，有点烧嘴，我觉得脑袋顶上在冒小火焰。推荐指数4颗星，阴雨天吃最适合不过了，厨师还打69折哟。 太辣了太辣了，咱们说的全都是麻辣诱惑啊。这里也给不能吃辣的人一些建议，吃辣之后可以喝点牛奶缓解一下，辛辣可能会刺激到胃。哎呀，本仙女是与辣无缘了，一吃辣就长痘，有种错过几个亿的感觉。 我平时比较喜欢锅底辣一点，小料呢又平和一点，因为其实正宗的火锅呀，它其实锅底很辣，但是你只用放2样东西或者3样东西，香油、香菜、蒜，其实这3样就够了，不用放那么多的辣的或者是复杂的小料，那么在小料上下点功夫也可以吃出同样的味道。 说到蘸料，谢记的小料品种是非常齐全的，像蚝油、小米椒这种罕见调料它都是有的，而且火锅标配的芝麻酱是他家自制的，口感特别好。 咸味辣味适中的小料搭配丰富的菜品，再加上地道的川味锅底，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呢？如果有那就2顿。 说的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吃火锅，这些天连续阴天雾霾，坐在房间里吃火锅，热气腾腾的感觉简直是太棒了。 的确是，不仅感觉很 nice， 而且吃火锅还有很多好处。冬天可以御寒，适量的吃辣椒呀，可以祛湿排毒，对身体还有好处，而且回味无穷。第二天闻闻衣服，还可以想起火锅的味道。 这个衣服还是不要闻了吧。我觉得吃火锅还有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到很多的东西，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而且吃一顿火锅的时间，感觉好像足够聊一个世纪，很适合约亲朋好友一起吃。 说的我也好馋啊。我也好久没吃火锅了，今天咱们可算是全方位的聊火锅，从锅底到蘸料再到菜品，我好像已经闻到了火锅的味道。别聊了，我们吃火锅去， 走起。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敏夏和顾罗生在一起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他们初中就是好朋友，那时他们有一个7人的小团体，出去玩是经常的事。敏夏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虽然相貌并不惊艳，但笑起来却十分感染人，很招人喜欢。顾罗生也不例外，而顾罗生呢，则是一个标准的帅气学霸，况且他俩还考进了同一所高中，所以顾罗生一表白，两人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高中生活并不像日本恋爱电影里描述的那么悠闲，两人又不在一个班，更不可能天天腻歪在一起。即使是放假的时候，也只是逛街、泡图书馆、讲作业。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坐在公园长椅上，共享一副耳机，听两个人都喜欢的叶倩文。这些事很平常，但他们乐在其中。 在朋友看来，他俩的恋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总有一群人不是这样想的，这一群人就是老师和家长。在他们心中，早恋就是洪水猛兽，敏夏和顾罗生也被下了判决书，而他们终究抵不过轮番的谈话，被迫分开。大概是因为年少的义气， 顾罗生学习不再有以前用功，成绩直线下降，当时又正面临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闵夏担心顾罗生，去买了资料书偷偷拿给他，让他把成绩补上去。顾罗生本来就是火箭般的，没过多久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只是奇怪的是，两人却没提过重新在一起。 高二文理分科，两人一人一楼，中间隔着一个操场。后来有一件很狗血的事情发生，一个男生追求闵夏被拒绝了，可谁知道男生有抑郁症，在天桥上试图轻生。没办法，男生的母亲请求闵夏帮助他儿子，闵夏只好接受。不久后，闵夏听说顾罗生也有了女朋友，还是网恋。朋友都说顾罗生是生气了，只有闵夏知道他是为了让自己没有负罪感。可两人并不是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高考后，顾罗生去了女友的城市，不过最终分开。而闵夏也为了男生去了他的城市，可后来男生却爱上了另一个女生，向闵夏提出了分手。闵夏觉得自己有点好笑，不过心里倒也轻松了。后来闵夏又恋爱了，恋爱后闵夏倒是比原来更经常想起顾罗生了。他想起曾经两人一起逛过的博物馆，待过的公园，听过的叶倩文，夏天的风，秋天的落叶。可奇怪的是，那些记忆越回忆越模糊。他很清楚现在他爱的人是身边人，可为什么还是想努力拼凑那些时光呢？ 再后来，毕业，工作，男友求婚，闵夏朝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向前走。顾罗生三个字变得越来越淡，有时得努力回想才能记得他的样子。直到闵夏婚礼两个月前，顾罗生约他见面，闵夏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理去面对他。释然，他不知道。令闵夏意外的是，和顾罗生相见一点也不尴尬，甚至不生疏。两人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聊起各自的生活，只是默契的没有提起高中的那段时光。 分开的时候，顾罗生给了闵夏一个 MP3。 闵夏，听说你要结婚了。 两个月后。 啊，时间倒过得真快啊。可下个月我就要去美国的公司了，很遗憾到不了现场，闵夏。祝你幸福，再见。 再见。他转身离开，走了十几米，然后转身笑着朝闵夏挥手。他说：“ 再见。” 闵夏看着他的笑容，一时间觉得恍惚，那么熟悉。顾罗生离开后，闵夏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拿出耳机听 MP3， 里面只有一首歌，是叶倩文的《祝福》。闵夏忽然想起，高一的时候学校举办过一次假面舞会，所有人都戴上假面，男生邀请女生跳舞，那是学校唯一一次社交活动。顾罗生不太喜欢那种场合，被几个舍友带着打算偷溜回寝室打游戏。要出门的时候，顾罗生摘下了假面，转头朝着闵夏笑着挥手，然后离开。 本期节目由责编 王一鸣，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姚文君、赵轩逸、安妮， 主播 杨宇航、王雪萌， 制作 周一南、马旭生 联手打造。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

这一切又岂是他的本意呢？他只是想让人们看一看，我们并非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并非万物的主宰，我们应该和大自然和谐共处，并且以他的方式展现给了我们。可是他的无心之举却给海豚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他意识到海豚们所承受的痛苦不仅仅无法回归大自然，还要吃带着治胃病的药的鱼，忍受着巨大的噪音在台前表演时，却为时已晚。海豚的生意已经由一种热潮发展成为了一种商业的运行机制，这个时候站出来无疑是和全世界所有的海豚商人作对。 但他又怎会就这样袖手旁观了呢？就在他得知日本太厅存在惨无人道的海豚大屠杀的行径时，他开始着手准备这部纪录片。 拍摄过程中阻挠重重，当地的渔民暴力相向，当地的政府尾随跟踪，便衣警察反复盘问，但纵使再多阻力，依旧磨灭不了他捕鲳海豚的信念。 他们动用了很多的设备，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冒着被拘留的风险，终于向大众曝光了层层掩饰下最真实同时也最无法令人相信的事实。当地渔民用长管制造声波，逼迫海豚们进入海湾，将其封锁起来。第二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豚驯养师们便会来到此地进行挑选，未中选的就会被围起来统一宰割，其手段之残忍，下手之狠毒，令人瞠目结舌。当地政府为了掩饰这些，甚至强制小学发放含有剧毒物汞的海豚肉，使之流入小学生们的午餐饭盒内。 事件一经曝光，便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所有与其有关的政府人员全部被撤出职务，港口海湾也被关闭，当地的渔民也被逮捕。这样看起来或许是这件事情最完美的结局了，但果真如此吗？ 这个处处都有海豚图案绘画的小镇，看起来就像是海豚爱好者的梦幻王国，居民们都无比的热爱海豚，然而真相却是如此的讽刺。 初听这个名字，海豚湾理应是一个海豚的天堂，却未曾想竟是海豚的噩梦。没有一只海豚在白天的血海中逃脱，它们沦为了商人们盈利的工具，噩梦仍在继续。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真正的找寻到了认知之外的智慧生命，可能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海豚们的绝望与无奈吧。我们与自然的相互守候还在继续。 春秋冬夏，花落花开，逃离不掉的是往复又循环。 时光流转，或有用或无用，此刻的生命便是最美的。 纵然苍老亦或年轻，被记录下的时间从不老去，依旧如初。 我是主播泰哥。 我是主播俊彤，这里代表责编宇彻，编辑润清，制作嘉荣、润清，记者天娱、四月、子路、可心、李毅、王琦，感谢您的收听，就等下周我们的妹小六 来约会你吧。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节奏 动感四溢，灵魂战场。音乐即时听，和你心有灵犀。Never stop the fun。 音乐即时听，和你心有灵犀。漫游者板块又在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柯涵， 我是主播宗汉。 今天漫游者板块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些在广告当中非常经典的配乐了。 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广告里的音乐啊，广告里为什么要有音乐呢？柯涵你想过没有？ 我觉得吧，音乐这个东西它是赋予画面生命感的。 哎呦行了、就 是吧、所以你看到我们看这个广告的时候呢，光看画面是不行的，光看演员的台词呢也是不行的。 对，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加上一些配乐了。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 Rhythm of the Rain。 那相信最成功的广告配乐大概是能做到，当这个音乐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听众的脑子里立马就能想到那个画面的广告了。 对，柯涵、你吃过绿箭吗？ 吃过呀。其实绿箭这个广告，它的这一支 Rhythm of the Rain， 它的前奏一起听到那个雷雨声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想到那个画面了。 但是我脑子里的台词一直是你的一打不是你的一打。 我们是在给绿箭 啊，抱歉啊。 好， 这个美妙的旋律呢与绿箭这一产品紧密联系，可谓是一次绝佳的商业营销效果。 那除开了商业上得到的优异成绩， Rhythm of the Rain 本身它也是一首经典的乐曲了。歌曲中它的内容其实和广告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啊。那歌曲本身是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可能是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共配啊，不对不起，歌曲所描述的呢是一个雨中曾经向爱人诉说着悲伤的男子。这首歌呢听着雨诉说着雨，最终向雨告解，因此呢这种悲切也显得美妙了起来。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嚼着绿箭来欣赏好吧。Rhythm of the Rain。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它作为经典的影视配乐 California Dreaming， 它曾经在2012年梁朝伟拍摄的雪佛兰迈锐宝广告中以广告配乐的身份出现了。 但是呢，大家对这首曲子的第一印象大部分都来自于重庆森林中阿飞在乐曲中扭动的那经典一幕，或者是阿甘正传中穿行战场的画面。 这大概是得益于它作为一个经典的影视配乐的前身，所以说这首曲子一响起的时候啊，其中传来的年代感便勾起了我们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岁月的回忆了。梦回加州，一梦如故。 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曲究竟是给什么广告做的配乐呢？ 哦，之前说过了是吧？对不起，我忘了，我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一首《California Dreaming》。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GALA 乐队的 Young For You。 GALA 乐队它最知名的歌曲，除了近几年来在各大选秀节目上被翻唱而红火起来的《追梦赤子心》以外的话，那应该就是刚才宗翰说的 Young For You 了。 对，自2004年乐队组建， Young For You 这张专辑发行以来，这首与专辑同名的歌曲一唱便是唱了13年。这13年唱过了当初校园乐队红火的年月，唱过了许多人的青春，唱过了摇滚音乐奔流不复的时光。 而现今许多优秀的乐队呢，最终也是走到了曲终人散的地步。而 GALA 乐队在经历了几番重组之后，虽然说模样大变，写出了 Young For You 的王子也是离开了这个乐队，重组了赌鬼乐队。 而在现今， GALA 的音乐依旧是破着嗓子大着舌头唱着这首歌。在多年之后从三星手机广告中听到这首歌时，大家都有些恍然，时代前进了，大家有前进吗？有些人已经继续向前走了，有些人还迟迟走不出以前的圈子，他们不停地画着一个圈，圈的尽头看不到新的起点。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三星手机广告中的歌曲 Young For You。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 I Wanna Be， 相信音乐才子胡彦斌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前不久呢，他还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和主持人董卿、撒贝宁同台献唱了即兴创作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得不承认，董卿夸赞胡彦斌说他诗穿意，乐传情，两者的结合也是达到了双倍的效果。 没错，那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正是来自大才子胡彦斌作曲并深情演唱，老搭档林文炫作词的 I Wanna Be。 要知道这首歌当时是成为了美宝莲亚洲区的首支活动主题曲。美宝莲它其实是成立于1917年，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牌了。宗翰有没有用过美宝莲的产品啊？ 哎呀，很遗憾，我对这个牌子不太了解，但是我看过它的很多广告哦。 嗯，那它在1917年成立的时候呢，也是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支现代眼部化妆品——美宝莲纽约块状睫毛膏。 好。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如今美宝莲纽约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全球化妆品先驱公司。世界上有90多个国家及城市中，美宝莲纽约已经成为了第一个针对女性生产化妆品及护肤品的公司，至今已经有了99年的品牌历史。 在2004年，当时年仅21岁的胡彦斌就已经是被美宝莲给盯上了，并且盛情地邀请他作为了第一支中文版主题的创作者。 一个国际性的知名品牌在定夺代言人或者其他形象人时都是异常的精挑细选，当年的品牌代言他们就选择了国际巨星章子怡，而为了巩固中国的市场，他们当时也决定了第一次在广告中使用中文版的歌曲。胡彦斌就是这样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人，年轻极富想象力和创作力，知名度高，尤其是拥有相当多数量的女性粉丝，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最理想的主题歌曲候选人。于是呢，水到渠成的有了大家即将听到的这一首 I Wanna Be I Wanna Be， 以他从头至尾轻快明朗的曲调，年轻且时尚感扑面而来的歌词征服了听众，也为创办历史悠久的美宝莲品牌注入了自己专属于亚洲的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 这首 Human 是作为朝日啤酒 Super Dry 系列的广告歌曲。 朝日啤酒酒厂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110年前的，它当时是一直稳居了日本前三大啤酒品牌的位置，也是日本唯一年销量突破了1亿箱的产品。 1987年其生产的 Super Dry 舒伯乐啤酒作为超爽啤酒首次在世界上问世。哎，那可汗、 嗯、 那个你看啊，你来自贵州啊、 嗯、 你是茅台之乡，你了解不了解这个超爽啤酒和啤酒有什么区别啊？ 我觉得吧，超爽啤酒可能就是喝了让人超爽。 哦，嗯，那反正这个超爽啤酒呢，在世界上首次问世，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话说去年结婚的福山大叔真的是赚足了一把死忠粉的眼泪啊！福山大叔作为日本最有魅力的成熟男士之一，一直代言着男人味十足的软饮品牌朝日啤酒。 啊，那这两天呢，在微博上不断发问的如何避免成为一名油腻的中年大叔，想知道答案吗？去学学福山雅治吧，喝超爽啤酒，唱弘扬爱与正义的歌曲 Human 啊，似乎呢这个里面也可以听出属于大叔独特的男人味道。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 Human， 来自福山雅治。 衝突する凄惨で嫌い歴史に立つ砂上の平和に気づいたら目覚めたらそれが合図さ 今天的漫游者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大家想听到我们的更多声音以及往期节目，拿起你们的超爽大手机，下载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搜索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音乐即时听节目，你就可以浏览我们的往期精彩。 感谢责编李阳，编辑刘克涵，制作张玉兴、许乔楚，记者韩家平、曹慧博、李一昭、陈俊伟、梁宇。我是主播克涵。 我是主播宗汉。 超爽的音乐即时听 和你 心有灵犀， 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超爽哦！ 青春是挥洒汗水，热血激昂。青春是肆意呐喊，活力澎湃。青春是努力拼搏，追逐梦想。青春是成长成熟，责任担当。花样青春，年轻百态，982青春联盟，燃烧你的未来。